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护翅锁的第二篇，如何用一把锁保护多个资源。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受保护资源和锁之间合理的关联关系呢，应该是 N 比1的关系，也就是说可以用一把锁来保护多个资源，但是呢，不能用多把锁来保护一个资源。而且结合文中事例，我们也重点强调了不能用多把锁来保护一个资源这个问题。而至于如何保护多个资源，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当我们要保护多个资源时，首先要区分这些资源是否有关联关系。在现实世界里，球场的座位和电影票的座位就是没有关联关系的。这种场景非常容易解决，那就是球赛有球赛的门票，电影院有电影院的门票，各自管理各自的。同样，这对应到编程领域呢，也很容易解决。例如银行业务中有针对账户余额的取款操作，也有针对账户密码的更改操作。我们可以为账户余额和账户密码分配不同的锁来解决并发问题。这个呢，还是很简单的。相关的示例代码如文中所示，账户类 account 有两个成员变量，分别是账户余额 balance 和账户密码 password。取款 withdraw 和余额 getBalance 操作会访问账户余额 Balance， 我们创建一个 final 对象 BALLOCK 作为锁，这里可类比球赛的门票。而更改密码 update password 和查看密码 get password 这两个操作呢，会访问账户密码 password， 我们创建一个 final 对象 PWLOCK 作为锁，这里可类比电影票。不同的资源用不同的锁保护，各自管各自的，很简单。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把护翅锁来保护多个资源。例如，我们可以用 this 这把锁呢，来管理账户类里面所有的资源、账户余额和账户密码。具体实现呢，很简单。示例程序中所有的方法都用 centralize 的关键字修饰一下就可以了。这里呢，就不一一展示了。但是用一把锁有个问题，就是性能太差，会导致取款、查看余额、修改密码、查看密码这四个操作都是串行的。而我们用两把锁呢，取款和修改密码就是可以并行的。用不同的锁对受保护资源进行精细化管理，能够提升性能，这种锁还有个名字叫做细力度锁。如果多个资源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那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例如银行业务里面有转账操作，账户 A 减少100元，账户 B 增加100元，这两个账户就是有关联关系的。对于像账户这种有关联关系的操作，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咱先把这个问题代码化。我们声明了一个账户类 account， 该类有一个成员变量 balance， 还有一个用于转账的方法 transfer。 怎么保证转账操作 transfer 没有并发问题呢？相信你的直觉会告诉你这样的解决方案，用 centralize 的关键字修饰一下 transfer 方法就可以了。于是呢，你很快完成了相关的代码，如文中所示。在这段代码中呢，临界区内有两个资源，分别是转出账户的余额 this.balance和转入账户的余额 target.balance， 并且用的是一把锁 this， 符合我们前面提到的多个资源可以用一把锁来保护。这个呢，看上去完全正确，但实际上呢，这个方案仅仅是看上去正确。为什么呢？问题就出现在 this 这把锁上。 this 这把锁可以保护自己的余额 this.balance， 却保护不了别人的余额 target.balance。就像你不能用自家的锁来保护别人家的资产一样，也不能用自己的票来保护别人的座位。具体呢，你可以参考文中的示意图。下面我们再具体分析一下。假设有 ABC 三个账户，余额呢都是200元，我们用两个线程分别执行两个转账操作。账户 A 呢转给账户 B 100元，账户 B 呢转给账户 C 100元。最后我们期望的结果应该是账户 A 的余额是100元，账户 B 的余额是200元，账户 C 的余额呢应该是300元。我们假设线程1执行账户 A 转账户 B 的操作，线程2呢执行账户 B 转账户 C 的操作，这两个线程分别在两颗 CPU 上同时执行，那它们是互斥的吗？我们期望是，但实际上并不是。因为线程1锁定的是账户 A 的实例 A.this， 而线程2呢锁定的是账户 B 的实例B.this， 所以这两个线程可以同时进入临界区 transfer。 同时进入临界区，结果是什么呢？线程1和线程2都会读到账户 B 的余额为200元，最终导致账户 B 的余额呢可能是300元，也可能是100元。 就是不可能是200元。因为如果线程一后于线程二写 balance， 线程二写的 balance 的值呢就会被线程一覆盖，此时账户 B 的余额就是300元。如果线程一先于线程二写 balance， 线程一写的 balance 的值呢就会被线程二覆盖，此时账户 B 的余额呢就是100元。具体你也可以参考文中我为你画的并发转账示意图。那使用锁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用一把锁来保护多个资源，类比现实世界的包场。那在编程领域应该怎么包场呢？很简单，只要我们的锁能够覆盖所有受保护资源就可以了。在上面的例子中 ，this 是对象级别的锁，所以 A 对象和 B 对象都有自己的锁。如何让 A 对象和 B 对象共享一把锁呢？稍微开动脑筋，你就会发现方案还是挺多的。比如你可以让所有对象都共享一个唯一性的锁，这个锁在创建 account 时传入，方案有了，完成代码就简单了。示例代码如文中所示，我们把 account 默认构造函数变为 private， 同时增加一个带 object lock 参数的构造函数，创建 account 对象时呢传入相同的 lock， 这样所有的 account 对象就会共享这个 lock 了。这个办法确实能解决问题，但是有点小瑕疵，它要求在创建 account 对象的时候呢必须传入同一个对象，如果创建 account 对象时传入的 lock 不是同一个对象那就惨了，就会出现锁自家门来保护他家资产的荒唐事。在真实的项目场景中呢，创建 account 对象的代码可能分散在多个工程中，传入共享的 lock 真还是有点难，所以上面的方案呢缺乏实践的可行性，我们就需要更好的方案了。还真有，就是用 account.class 作为共享的锁。 account.class 是所有 account 对象可以共享的，而且这个对象是 Java 虚拟机在加载 account 类的时候就创建好了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它的唯一性，使用 account.class 作为共享的锁，我们就无需在创建 account 对象时传入了，代码更简单。另外呢，我在文中放了幅示意图，很直观地展示了我们是如何使用共享的锁 account.class 来保护不同的对象的临界区的，你可以拿来参考和辅助理解。相信你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呢，对如何保护多个资源已经很有心得了。总结来说，关键就是要分析出多个资源之间的关联关系，如果资源之间没有关系很好处理，每个资源一把锁就 OK 了。如果资源之间有关联关系，就要选择一个力度更大的锁，这个锁应该能够覆盖所有相关的资源。除此之外呢，还要梳理出有哪些访问路径，所有的访问路径都要设置合适的锁来保护一下。这个过程呢，可以类比一下门票管理。我们再引申一下上面提到的关联关系，关联关系如果用更具体更专业的语言来表述的话呢，其实是一种原子性特征。在前面的文章中咱们也提到过原子性，那个呢主要是面向 CPU 指令的，转账操作的原子性则是属于一种面向高级语言的，不过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原子性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不是不可分割，不可分割只是外在的表现，其本质是多个资源之间有一致性的要求，操作的中间状态对外不可见。例如在32位的机器上写浪形变量有中间状态，只写了64位中的32位。在银行转账的操作中呢，也有中间状态，账户 A 减少了100元，账户 B 呢还没来得及发生变化。所以解决原子性问题就要保证中间状态对外不可见。最后呢，我也给你留到思考题。在第一个示例程序里啊，我们用了两把不同的锁来保护账户余额还有账户密码，分别创建了两个 private final 的对象 object。 如果账户余额用 this.balance 作为互持锁，账户密码呢用 this.password 作为互持锁，你觉得是否可以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更多的